这街灯渐落，相对望，无声灯拥抱着，为了找往日曾温馨的往日，消失了。人与沙岸面，能粉碎点旅行，心更乱。只要请八段就变的态度，无相信他说话收不了。冷雨夜我在你身边，盼望你会知，可知道我的心比当初已改变，只勉强地相处。冷雨夜我不想归家，怕梦你背影，只苦说梦雨点，谁知要说清楚，可惜我没胆识。情此刻的尽是